喂 ，hello， 又嚟到不打电影时间啦。不过今次咧转一转变咗不打日本时间啦，因为咧而家呢一刻嘅录音咧，其实就喺星期日嘅早上啊。我就其实喺池袋啊，系啊，咁啊喺出发前咧，我补一补呢两日我嚟到日本嘅，睇下见到嘅嘢咧，好冇？咁啊特别一提咧，就我去咗中野嘅。咁啊中野咧喺一个叫做《雾墙之画廊》入边咧有个展览啊，就叫。友情合體勝利，咩咩勇者系列放映終了喎，終了二十周年紀念大合體無敵之勇者展啊 ，OK 得唔得？咁啊，其實就由3月20號開始至到4月10號咧，都係有得睇嘅。咁啊，中意勇者嘅人咧就可以去啦。咁而唔同時段咧就做唔同嘢，入邊咧包羅咗咧咁多個代嘅勇者啊，八。大勇者系列就包曬嘅，咁而包括乜嘢呢？咁咧，其實即係我熟來熟去都係交街界啫，得唔得？咁咧，咁啊先嚟，原來一開始有個叫勇者，就咁勇者啫。咁咧，藍白色車身。嚇、啊、加個好似獅子咁樣嘅頭嘅，咁之後第二就即係比較出名啦，太陽之勇者，然後就傳說之勇者，咁呢個我諗香港觀眾都會比較熟悉嘅。跟住然後就到勇者特加，即係呢個又尖又碌炮嘅嚇，咁 然後就勇者警察，然後就到黃金勇者，成隻金色有個獅子頭嘅又係，咁然後就到勇者指令，咁呢個就我就唔係好知啦，個胸前有隻鷹咁樣，然後先。到勇者王啊，咁啊八大勇者啊囊括曬入邊嘅，得唔得？咁呢度咧都可以同大家講講啦。稍後我講完咧喺群組咧都會貼翻我影到嘅相嘅，好唔好？先嚟咧就始終中野咧嗰度本身叫中野百老匯啊，咁啊如果你去開日本咧，想買一啲中古嘢咧，即係意思二手嘢咧，咁啊必去嘅。咁啊好簡單嘅 JR 咧。搭過去，咁啊直接去到㗎啦，咁啊地鐵都得嘅，咁啊自己揾啦嚇，唔難揾嘅，做中野即係中你一嘢嗰中野，咁而中野入邊咧就唔知出咗去咁啊條根啊直行，跟住你打 Google 揾呢個中野百老匯就揾到啦，咁其實你問我都係一個好大嘅商場入邊就。大部分都是二手嘢嘅，咁啊，亦都有漫画书、有玩具、有精品、有 CD、有其他啲 figure 乜都有吓，咁啊，杂不楞啦，都几满足你，咁啊，一个商场三层咁嗰只啦吓，咁而入边就喺三楼有个叫坟场之画廊啊，咁其实我觉得都属于一个叫私营嘅展览嚟嘅，因为都唔系好大，坦白讲啊，咁而私营得嚟咧，佢入边都有，你见到佢之前应该有做筋肉人。咁所以咧都幾多筋肉人嘅嘢 ，OK？ 咁而入邊咧唔係好大，咁有啲咩咧？咁就大家香港觀眾就真係冇失望啦。嗱，你去中野其實你如果真係去揾嘢啊，譬如我擺咗上群組，我嗰啲阿基拉就喺中野度買嘅，得唔得？咁就你揾嘢嗰啲係必去嘅，咁去開去我覺得 OK 嘅。但如果你話咧你自己都唔諗住買二手嘢，咁啊要買啲新嘢，或者要即係總之要買新嘢，全新一手嘅，咁你可能你喺秋葉原啊嗰啲已經滿足到你嘅，咁啊冇咩必要特登為咗個展覽走過中野啦，因為咧個展覽其實真係唔大嘅，咁何謂唔大咧？就真係幾細嘅，咁啊細到咧就我諗接近細過 office。得唔得？咁我知啊，即係好多主持嚟過 office 啊，咁但係網民未嚟過，咁我諗咧個位置我諗真係分分鐘得五米乘五米啫，我。接近啊，咁啊，即系我影翻啲相，大家知道大概个 size 啦。OK， 咁入边有啲咩咧？先嚟啊，梗系有张好靓仔嘅海报啦。咁咧，坦白讲，呢次展览咧就冇长刊，就只有一张咧，几不过砌得几靓嘅，由八大勇者个勇者王就企晒喺度啦，加埋个男主角啊，嗰集操纵佢嘅小朋友啦。咁然后下面就名啦，背面就八只机械人企晒喺度。咁啊，每周展现三隻，咁我哋去呢个礼拜就最后一周啦，就係、是、勇者指令同埋最出名嘅交界界勇者王嘅，即係两大嘅啫，咁样吓，咁、啊、就咁有张咁样嘅 leaflet 派发嘅啫。咁至于一入到去啦，有啲乜嘢呢？咁当然少得就一定要有嗰个机械人啦、啊，玩具啦。咁、那个机械人玩具呢就係、是、八隻。出晒嚟嘅，咁啊八隻出晒嚟嘅玩具咧，就主角机企晒度咯，吓，咁就壮观嘅，吓，咁啊连嗰只黄金勇者都系黄金色咁样企度啊，咁我反而我睇下先，我认下先，呢度就有齐 ，OK， 喂，但我见唔到交界界嘅， 呢只加油加油，吓吓呢只系系咁啊，加油加油摆最底啊，唔样衰嘅喂。咁啊，但系就都 OK 嘅吓，你问我吓八只只大型机械啦，挤晒出嚟啊。咁啊，跟住挤完机械咧，当然就会咩啦？个展览其实主打 sell 咧，其实系插画嘅。咁啊，插画入边咧，包括就系有啲动画嘅 capture 咗原画啦，咁啊啲可能有啲经典场面啦。咁啊，另外就有啲分镜嘅图啦，跟住仲有就有啲叫做人设嘅手稿啦，咁啊跟住分咗类嘅，咁啊即系同系列嘅走埋一齐啦，咁啊 file 啊交街解咁啊，跟住一扎嗰啲嘅动画嘅片段影画，再加嗰啲手稿咁样喺幅墙度咁样，咁啊稍后你睇群组啊会出咗嚟，我会见到嘅，得唔得？咁就然后就有个 kit 啦，咁啊跟住有啲精品啦。吓、啊，即系一扎手稿喺咁长度啦，咁去完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就叫咗我写咗 sci-fi 全面睇，吓、啊、祝展览大成功嘅，咁啊个签名版啦，咁然后到啲精品啦，精品其实咧其中有啲好多系一啲嗰啲应该储值卡图，咁又加咗有啲咯，可能俾你代啲。銀包又有，跟住又有咧，有啲襟章啦 ，pins 啦，咁有啲咧佢自己都製作出嚟嗰啲塑膠平面彩色嘅一個勇者嘅機械人，咁下面有個座咁樣，就一個平大平噶，佢唔係立體噶，即係個平面大彩色咁樣嘅座。咁另外布布咧，仲有一扎一啲塑膠嘅掛嘅鎖匙扣啊。或者一啲膠嘅牌啦、行李牌啊等等，咁啊都幾靚嘅。即係我不過就小學向啲嘅呢扎精品。咁啊大朋友買又有啲大嘅掛畫啦，有啲即係 cap 咗啲勇者出嚟，咁啊直頭係掹埋上去一啲嗰啲好似 A 接近，我諗 A4 多啲啊，應該 A2 size 或者 A3 size 嘅掛畫。OK 得唔得？好，跟住另外就仲有啲聯營產品嘅，竟然有呢個咧勇者王嘅酒啊，應該係啦。咁啊楞住咁樣4000英鎊啊，不過呢個我冇買啊。咁啊，另外大朋友會買啊，即係 T 啊，係啦 T 啦。咁啊3000零有啲4000零蚊件啦。咁啊唔同顏色，咁啊都比較鮮豔嘅，有藍有紅有黃咁樣啦。咁啊加個勇者王機械人通常或者個產品 logo 啊。咁就跟住就都唔算話好花嘅嚇，坦白講話可以嘅，我覺得啊。咁啊你鍾意勇者王嘅即係系列嘅，咁可以買下啲 T。得唔得？咁因为但实在我自己就太多 T 啦，我今个旅程我先已经买咗个66杰尔玛嘅 One Piece 嘅 T 啊，吓，咁我自己未去抽叶员，又未去针展，咁所以咧 T 我应该好满足嘅，咁我冇买到勇者王。咁另外有啲帽咯，勇者王帽几靓啊。咁另外仲有系啦，最受欢迎系个扭蛋扭嗰个咧，佢呢个六大系列嘅 Pin 出嚟，咁但我去到嗰下已经扭完啦 ，show out 啦，冇办法，系啦，得唔得？跟住咧，仲會有個畫個手稿，係有啲人揾 side pen 咧畫咗個勇者王嘅，咁啊呢個擺出嚟啦。咁另外佢唯一有個 backdrop 俾大家叫互動影嘅咧，就係、是、其中我相信唔係交街界啦。咁我有把黃金嘅劍，咁擺咗喺度立體嘅，咁我都係喺群組嗰擺張相就知。咁我貨你可以行埋去揸住把劍影相，咁就係咁啦。咁啊即係個無敵勇者王，咁基本就。好啦，係咁多嘅啫。咁嗰邊呢其實佢都仲有一忽仔，仍然係之前可能做個展覽啦，就有筋肉人嘅，咁所以都有幾多筋肉人嘅精品。咁但係 so far 呢，你問我如果唔係熟悉勇者王呢，睇呢個展覽就冇乜交代到。咁而入面亦都借得啊勇者王嘅人嘅啫，佢入面啲朋友啊或者啲敵人啊嗰啲呢全部就冇講嘅。咁而資料上嚟計呢就真係 fans 向嘅啫。咁不過如果你話鍾意買佢啲精品或者叫係即係勇者王嘅死忠呢，當然係值得去啦，得唔得？好 ,thank you。好，咁講完呢個資產之後呢，都我去咗呢呢個高達啦，即係呢個台場嘅獨角獸高達啦。咁呢度提返啦，我哋都唔我自本身去我唔知道。原來呢咁佢有個表演時間嘅，咁喺個台場 度，咁我都擺出群組啦，得唔得？咁、那個表演時間咧，咁就幾個鐘就會變形一次。咁正常變形啊，梗係咁樣又變翻做正常合翻個直角啦。即係正常狀態你去到影咧，其實本身著咗紅燈嘅 ，OK？ 咁啊，當然就如果你日頭日光漫漫咯，紅燈影相出嚟就唔係好出啦。最好咧，我個攻略嚟計揀個黃昏位，咁啊最好四五點到。咁你知日本就好早都太陽落㗎啦。咁四五點咧先有啲少少即係夕陽位咁咧，個層次會出啲咯，眼燈冇咁光。咁然後咧到你影完，可能你上去個 Gundam Base 玩睇食嘢又好乜都好，咁啊然後落翻嚟就啱啱夜晚再睇埋佢嗰個表演，咁我覺得呢條 trip 就 very perfect 嘅。咁呢樣都推介俾大家啦嚇。咁、啊、至於咧、那個時間咧，我就稍後我貼翻落群組咯，我自己擠落自己個 Facebook 嘅。咁咧包括乜嘢咧？咁咧就係、是、佢有唔同嘅時間就會有呢個叫做咩嘅，叫做變形嘅。咁啊變形完咧就包括咗乜嘢咧？變形時間我睇睇先，係啦。咁啊變形時間咧睇到佢有每日11:00。一點、三點、五點會變形 ，OK 啊？咁啊變形後面咧，嗰、那個都有啲影像播噶。咁大家留意啊，佢本身嗰個 city 咧，即係嗰個商場有個電視機。咁開頭梗係以為播嘢啊，喺個電視機播啦。咁原來係 fake 你嘅，到播嗰下個電視機熄咗噶。咁佢反而喺電視機嘅另一邊咧，會打個 projector 喺埲牆度嘅 ，OK？ 咁所以如果你擺位影相嗰啲留意啊，避咗電視機就得噶啦 ，OK？ 因為正常狀態你有影個高達你就知咧，因為電視機幾光嘅。如果夜晚影啊，咁咧要有啲技巧教一教个曝光，同埋要落实嗰个曝光，同埋个 ISO 嘅自己调校翻好啲啊。咁啊自己睇翻个曝光率几多。咁如果唔系咧，一系就光晒，睇唔到高达啲 texture； 一系咧就好暗，咁啊净系得啲灯嘅啫。咁呢个你自己都几考验你点影嘅。OK， 咁而因为你正常状态个电视机着咗咧，嗰啲广告系咁喐咧，咁都几光啊，咁啊几影响。咁唯独佢做播嗰個嘢就 projector 嗰下就其實影得靚，咁但係當然當佢做緊嘢嗰陣時咧，佢嗰個有啲叫光學好多燈咧打落嗰只高達度，咁呢樣又睇你啦，我啊自己會拍片啊，就唔會去影硬照咯。咁完咗之後，咁先叫定定，咁影相先靚嘅，咁呢樣你自己諗下啦，得唔得？咁而夜晚演出就留意啦，7:00一轉。咁呢轉呢就叫做唔知乜乜2017啦，咁我話兩分鐘片嘅啫，咁呢轉我冇睇嘅，7:30嗰轉就係5分鐘，就係、是、成個最後大戰有啲剪水索，有古仔嘅，剪成5分鐘出嚟，咁配合埋即係獨角獸變形，咁跟住哇嗌男主角嗌啊，咁跟住後屘變做啲咩毀滅狀態，咁跟住打最後仲變埋綠色呢個狀態，咁基本上7:30後咧，係喎，佢就變咗綠色噶啦。得唔得？咁綠色我話喪影相啦，因為咧我都唔知原來佢個獨角獸係會變做綠色狀態嘅最尾。咁7:30播完變完綠色，佢係唔會停嘅。咁啊仍然 keep 住綠色狀態俾大家又影相。咁所以我唔知之後8:30係咪咁啊？咁啊最尾7:30之後咧，咁啊影完你都8:00噶啦，8:00再睇一出，嗰出啊大概4分鐘。咁其實係套 MV 嚟嘅，就係趁住啊。Cage 一個咁樣嘅歌啊，咁啊 CAGE 啊，咁啊幾好聽啊首歌都，咁啊趁住係一個即係以獨角獸動畫剪出嚟嘅 MV 嚇，咁樣咁然後做到8:30咧就播翻7:00嘅嘢嘅啫，咁啊重複翻，咁啊跟然後就到9:00同埋9:30，咁所以咧基本上如果叫夜演出啊，有嘢做的話咧，咁就係由7:00每半個鐘一轉。至到9:30就最後嘅，得唔得？咁而正常變身係11:00、1:00、3:00、5:00，咁有興趣又可以過去啦。不過你要提翻啦，記住，如果嗰日落雨咧，大家就唔好諗住落雨少人啲，落雨去停嘅，得唔得？咁呢樣提翻大家。咁至於睇完呢個咧，當然隔離就會有個叫做跟燈嘅貨櫃啦，咁入邊有少量產品賣啦，即係啲 highlights 嘅產品或者一啲精品啦。咁我喺入邊咧，反而買咗一扎有隻魔蟹嘅筆啊。咁另外又買咗啲咩哈魯啊嗰類嘢得唔得？咁跟住嗰邊有個Gundam Cafe 基本嘢啦嚇， 都食啲筋豆類嘅嘢，咁啊冇乜特別嘅，咁啊都係可能有個班戟咁，有個蝦佬樣咁嗰類啦，即係飲管就變咗係高達飲管咁嗰類咯，即係啲基本嘢啦嚇，啲小朋友啱嘅啫，咁都係少量精品嘅啫，嗰兩邊咁啊加埋地方唔細嘅啫，咁反而咧記住入商場入邊上七樓啊，咁、那個筋燈對筋燈 base 咧搞就好大啦，咁稍後我都係貼翻群組嗰啲相啦，咁入邊咧。就係、是、即係 Bandai 嘅官方嘅即係一個基地啦，咁得咁入邊咧，哇好多即係由呢、這個佢個高達嘅發展史啦，咁多代咁多輯嘅高達啦，另外有模型啦、SD Gundam 啦、G Gundam 啦，新最新嘅作品啦，另外入邊亦都有大量限量發售嘅嘢。系都会场限定嘅啫，当然嗰啲模型都有机会香港有，不过我听翻啲 friend 讲吓，到香港有嗰啲都贵好多，可能计十寸啊、十一寸咁样噶，咁就喺嗰度买啊最经济啦。不过有好多款咧，即系要买就趁手吓，好多都冇咗。咁当然有 H G M G R G P G 码都有。好靚，好多，咁而個跟燈 base 都比想象中大啊！咁啊，即係睇到你唔睇，哇！啲模型我諗起碼，我諗個佔地啊，等於接近半大半個大半個，我諗都有一個籃球場，兩個籃球場添，我估接近兩個籃球場咁大。有，因為佢擺玩具嗰邊係一個籃球場咯，敷曬，中間仲有一個吉嘅空位，咁兼個樓底幾高嘅，接近好似體育館咁樣，有成兩三層嘅樓底嘅吉咗，上面又打啲 projector， 咁中間有啲凳俾你坐，兼圍住呢個咁樣嘅廣場，四面都有嘢。包括又有講佢啲高達模型點樣做啦，會有啲展覽啦，跟住又有個親子樂園區，就俾你買完啲玩具。有台有凳俾你啲屋企人一齊入邊砌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就 sell 緊一啲可能由日本嘅 fans 改嘅高達模型啦，即係好似我哋香港電擊 hobbies 嘅高達比賽咁嗰類，咁跟住又有啲好多陳列嘅室咯，咁又有啲好多嘅專櫃講唔同。嘅玩具系列，即係模型系列啊，唔同嘅模型系列，咁啊實體嘅砌曬出嚟，咁樣有大有細，又有啲置景場景嘢，咁啊幾真係高達嚟嘅，好滿足嘅，咁啊有興趣可以睇睇啦。咁就冇啦，我其實呢兩日都係去一日去中野，一日去咗台場嘅啫。咁啊另外就上晝聽網民指示就去咗追鷹，咁啊去咗呢個上野嘅恩賜公園啊，係嘛？咁啊誰不知追咗啲秃鷹嘅，得唔得？咁得好少鷹嘅啫，咁啊但唔緊要啊。都自在過癮嘅啫，咁我今日就會去秋葉原。咁重點其實今次日本 trip 咧，其實我係想去針嗰個五十週年展覽，咁啊嚟到八十年代同埋二零零年代。咁但係呢個展啦，我夾埋啲 friend 禮拜一先去啊，咁冇辦法啦，可能下個禮拜先再同大家補翻個針展啦。好，又嚟到我哋不打電影時間啦，咁啊，因為今個禮拜咧，我去咗東京啊，咁啊冇辦法去做啲錄音啊，咁而呢個禮拜我嘅戲咧都真係睇唔切啦，因為我禮拜四飛咗啦。不過咧上個禮拜其實有兩套咧我自己未睇，不過咧《各方高手》咧喺《Sci-Fi全面》睇前幾集已經講咗嘅，咁啊變咗我啊補少少我睇咗嘅觀後感啦，包括就係《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同埋呢個《哥斯拉怪獸域》。畫星啊，得唔得？係啦，呢兩套就係、是、兩套卡片咧，咁我都覺得賞心悦目嘅。咁反而我今個禮拜會搶集講咧，就係、是、喺國內票房又好好，咁而香港就四月中啊，即係應該要再下個禮拜先上嘅，就叫打死不離歌星夢啊，咁係會講呢三套嘅。好，首先科幻嚟計，我先講就一套正嘅先，我覺得嚇、啊、就係、是《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啊，咁呢套咧。即係之前已經聽咗阿芬芬高手解說啦，佢就講埋曬之前入邊嘅即係呢套戲入邊嘅彩蛋啦，亦都有講到咧呢個電影劇場版同埋即係正式動畫中間相隔嗰個時空咧，咁話有套短嘅漫畫就交代嘅，咁啊連呢啲叫做前傳啊，即係呢套電影版嘅入邊嘅彩蛋啊，或者講翻以前懷舊作品入邊幾多個致敬位，好長。盡就分分高手 t task 嗰啲就講曬啦。咁咧可以抄翻我哋應該兩個禮拜前嘅《Sci-Fi全面睇》嗰度就可以睇到嘅。咁啊呢度呢啲即係高手就講下啦。咁啊我一定唔及佢哋咁資深，亦都咧我就其實《鐵甲萬能俠》坦白講，我細個童年我其實睇唔到嘅。我係反而我細個童年我記得有印象睇已經係 V 型電磁盒，即係超力電磁盒嘅第二套。再早啲金毛獅王我都仲有少少印象，咁但如果記憶之中就係黃金戰士啊，已經去到大武士啊，再去已經超獸機神啦，即係如果我童年好鍾意嘅卡通，我係即係大型機械人啦，咁我係超獸機神嘅咁呢輩嘅，咁但係呢鐵甲萬能俠因為太勁㗎嘛，咁我係大啲大概小學到呢抄返嗰陣時興呢喺啲屋村入面會有啲嗰啲錄影帶譜，即係嗰期興 VHS 嘅，咁新嗰輩你理解唔到㗎，因為嗰陣時我哋冇上網㗎，冇 video 睇嘅，咁亦都冇 internet 呢個概念，咁能夠睇啲嘢都係一定要靠租帶啦，咁租帶就嗰陣時應該每區嘅屋村都有，咁擠落去錄影帶機嗰度，咁其實個畫面咧嗰陣時嚟睇覺得好滿足嘅，咁但係而家睇翻其實就好朦嘅，咁你與 VHS 質素都我估分分鐘係低過 VCD 咯，即係分鐘 320p 呢只質素嘅啫。如果而家睇翻啦，咁但係嗰陣時已經係我哋唯一可以接觸到動漫畫，咁同埋嗰陣時其實我咧就住沙田嘅。自細我細個住大圍其實，咁喺沙田其實咧，如果大家沙田有咧啲集體回憶啦，咁喺好運中心咧有間叫龍城嘅，咁嗰間龍城就差唔多陪伴我童年成長啦。佢嗰度有好多日本動漫畫精品啦，亦都有嗰陣時嘅正版嘅翻譯本嘅漫畫書啦，即係動漫又有，其實本地漫畫佢都有嘅，即係一個漫畫鋪嘅。咁但係同期佢咧有另外有一間鋪嗰陣時係專租日本錄影帶，咁嗰陣時我好嗰陣時嗰啲龍珠嘅 OVA 啊，聖鬥士星矢嗰四套電影版啊，超心要塞啊，即係呢啲好經典嘅動畫電影版或者 OVA 版咧，都係靠咁樣租大睇咯。咁嗰時我記得我睇翻鐵甲萬能俠，咁嗰時佢有啲精裝電視一餅帶幾集咁樣，咁我即係攆翻呢個 brand。咁當然我已經係大概應該小五小六睇，咁嗰時已經我記得即係鐵甲萬能俠呢個 brand 已經係對我嚟計。都遙遠咗，差唔多八年前、九年前㗎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睇，我覺得好熱血嘅。咁同埋嗰陣時興咧，即係我後期睇嘅大型機械人，往往都要合體變形啦、合體啦，同埋往往佢唔會做到佢全身都係武器。咁但係鐵甲萬能俠咧，嗰陣時係即係專定咗大型機械人啦。咁佢好標榜全個機械人身上都可以發武器噶嘛，手指有咩手指飛彈，跟住即係除咗鐵甲飛拳啦，咁啊個塞即係接起咗嗰個手踭位，又可以有咩鐵甲飛鏢，跟住咧個膊頭又射得，跟住有高熱火焰，有雷電軍擊，跟住又哇冷凍光線，隻眼又射激光，咁跟住個胸口又可以射乜，隻腳又可以飛刀，有把刀可以解咁樣，咁即係全身都有武器長出嚟。咁嗰陣時嗰個叫追看位，就係睇下呢個機械人咧，究竟呢集出啲咩武器，集集好似都有啲變化。呢集出咗啲舊武器，每集都好似有啲新嘅武器、新嘅機密嘢落去咁樣。咁啊嗰陣時睇係呢個過癮咯。咁同埋。佢話即係緊守好多叫做都叫近接戰啦，即係喺大型機械人嚟計，咁即係埋身肉搏打，出拳啊，又會旋風腿啊，解爛啲機械獸啊咁樣，咁幾大發人心嘅。咁嗰陣時睇就，咁我特別就嗰陣時已經覺得咧，嗰陣時畫嘅譬如女主角啦，尤其是我哋香港係咪易小麗，我都唔記得麗。例靜啊，小靜啊嘛，小靜文、小文定咩類似啦？咁啊，高靜文應該係啊，高靜文啊，如果香港譯啊，咁啊，高靜文嗰時因為我覺得好靚，咁細個嚟㗎，已經覺得哇咁啊，即係畫到尤其是鐵甲萬能俠一號應該叫係咪杜劍龍啊？杜劍龍同埋另外二號嗰個駕駛員咧，都好熱血嘅，咁啊，即係嗰種好純正。嚇、啊！為救地球、保護大家嗰、那個取向，咁即係都係呢套確立咗嘅。咁而家時間咁多年啦，咁因為我記得咧喺我大個之後咧，我最 amazing 係真三一萬能俠咩地球停止日咯。嗰陣時有套 OVA 啦，咁都算係將舊作 reboot 得嚟，我覺得嗰陣時好震撼，啲畫面又打得好正。咁但係其後咧，即係我都聽翻紛紛講就話，鐵甲盲盒呢個 brand 都其實叫做 reboot 咗，或者叫做續作啦，即係叫做重製咗好多好多次啦。咁呢次就係、是又係唔知幾多周年，我唔係好記得。咁啊，總之就即係以往鐵甲盲盒嘅重製可能會趨向。兒童向啲，你我會覺得嚇、會有啲叫搞搞笑笑啊，亦都個劇情會比較簡單啦、啊，應該話嚇、未必係膚淺嘅，即係啲性教鮮明，咁啊個劇本啊好淺白嘅，咁會咁嘅取向。咁今套咧，其實你問我咧，我 Amazing 就佢做到嗰個新舊傳承啦，佢既有俾到我哋啲老 fans 嘅風格啦，包括即係 show 到鐵甲萬能俠一號、二號。咁亦都有嗰種以前嗰種戰鬥場面嘅規模，咁亦都有即係大機械人嗰種熱血啦，咁做到嘅。咁而又加咗啲以前細個唔會留意嘅元素，譬如就係女主角同男主角嗰個之間嚇，嗰個即係幾曖昧嘅感情關係，咁亦都會大咗，咁個老婆大咗個肚啊個。怪記掛住二號嗰段感情，咁會有啲即係多咗啲男女關係上嘅描述，咁又唔係太多，但係又到位嘅，咁呢樣嘢又令到成件事比以往就好片面地，佢咪係英雄咯，佢咪駕駛鐵甲銀盒嘅人咯，咁而一個純駕駛者救地球咯，啲嘢都幾離地嘅，咁而家就貼地啲，同埋會人性化啲，咁會覺得睇住呢個角色即係成長啊，二十年後或者而家係應該45周年啊嘛，45年後。啊！而家點啊？成家立室啦，不過喺戲入邊又唔係40年，應該估20多年咁上下啦。咁啊，成家立室啦，二號已經有個大肚嘅老婆，咁另外嗰陣時嘅小龍咧都大咗，又會揸啲量產嘅鐵甲萬能俠，咁啊亦都原來喺個戰役入邊都有起到關鍵作用，有幫手嘅。咁會有依類咁出到嚟，就似補完翻我哋最想要知道佢哋嘅角色之後發生嘅事。咁呢樣嘢又係可以致敬到我哋。老一輩咯，咁新嗰輩，我覺得佢又加咗即係凌波麗嗰個角色啦。咁佢入邊又叫做我唔知啊咩麗莎好似係嘛，有個女仔啦。咁擺明係凌波麗啦個角色。咁而又有啲撞咗少少位啦，又撞咗佢同啊鐵甲萬能俠一號有少少嘅感情位。咁而又推動到杜劍龍就同小麗表白咁樣，即係小靜係嘛高靜子高靜文表白咁樣，咁會有個關起到角色，即係起到個關鍵作用嘅。咁而又即係呢樣開心咯。咁即係以我哋呢啲老餅睇，即係正如我當年睇足球小將細青篇，都係睇到最後，終於大頭妹同啊大刺猬嘴淡跟住結婚啊嘛。即係我哋睇翻陪伴咗咁耐嘅角色，睇到佢最後行翻人生最後一頁，咁即係結婚啊，最後一頁啊。咁我覺得即係幾感動嘅，即係對於我呢啲嚇老鬼嘅嚇。咁新嗰輩又多咗翠玉凌波麗呢啲叫做加咗一啲叫做羅萌啦嚇，萌系角色咁。而影像上就有進步嘅，包括佢其實入面有好傳統嘅 2D 啦，亦都有好最後個鐵甲萬能俠 Infinity 入面嗰個魔神就係全 3D CG 啊。咁但係中間其實有啲過渡嘅，就係譬如鐵甲萬能俠一號出翻嚟啦，舊嗰只啊，跟住打嗰啲其他啲機械獸嗰場，其實用我哋叫做 3D 圈 2D 嘅，即係意思佢係都起咗 CG modeling， 但係個 CG 個渲染咧就唔係用翻 3D 建構嘅，而係用翻 2D 嘅卡通就鋪上去個面，咁啊叫做即係 3D 圈 2D， 咁啊成本平啲，亦都製作時間會少啲，呢個適合做一啲量產型嘅嘢嚇，得唔得？咁而佢做到就係個 fusion 幾好。即係傳統 2D 跳到戰鬥場面有 3D 又有 3D 圈 2D， 咁、那個 fusion 得係自然嘅，亦都唔突兀嘅，亦都有啲唔係話真係影專心睇未必睇得到佢邊啲係 3D 邊啲係 3D 圈 2D， 咁唔係話好 isolate 咁個嗰啲色啊光位啊或者嗰個 texture 都係做到統一一個風格，咁呢樣嘢幾好嘅。系啦，咁而劇情就都系嗰啲啦吓，咁佢又玩到咩平衡，我唔知系咪叫平衡宇宙，咁又古代啊，即系等于现在咁样，有啲时间又好似超越咁嗰啲啊都不利啦。咁所以因为咁样，可能因为咩光子力先令到大眼角即係嗰個地獄博士啊，明明死咗噶嘛，又可能平宇宙咁樣出翻嚟啦。咁最後又整個。即係又叫交代咗地獄博士個野心，其實佢唔係控制世界，佢反而係似係有啲睇住個世界個變化。如果覺得人類唔值得留低咧，咁我不如滅世啦，即係有少少咁樣嘅取向。咁呢啲我細個又係唔會留意咯，因為細個姐姐會覺得一係忠一係奸嘅啦，奸嘅梗係控制地球啊，野心家咁樣之類啦。咁呢啲會細個睇就好片面，亦都好二元分化嘅。咁但係而家大個睇就會加咗呢啲，即係叫做奸角都有佢自己奸角獨立嘅想法。做英雄嘅人，亦都有佢自己面对生活嘅困迫，或者对佢自己心理人生路上嘅矛盾位，或者一啲遗憾。咁呢啲会係人性化啲囉，即係唔係话下下借得中同奸，中奸咁分明咁样，就呢啲即係小朋友向。咁今次加咗啲元素嘅。咁至于打嘅几幕场面呢，我就觉得好满足嘅。一开波已经先声夺人，就铁甲万合二号就话保护个核电厂啦。咁然后跟住就到返一号又出嚟帮拖打啦。一号帮拖打即係之后啦，佢又讲返半年前，咁跟住讲返 Kick Clark。咁然后就 Infinity 出嚟，哇一个高热火焰就炸爆日本啦，跟住然后先发觉原来哇，佢依个铁甲万能盒二号先企得上啊铁甲万能盒 Infinity 个头顶度控制呢下，我都几过瘾嘅。咁然后先话造就铁甲万能盒，又搵翻大铁牛，最正仲有呢个铁甲麝香葡萄啊，四个类似爱美神啦吓，咁啊最尾打添又有敌，最后由铁甲万能盒一号，点知都系声东击西，咁而又由翻铁甲万能盒阿小龙揸嘅量产铁甲万能盒咧，就救翻铁甲万能二号，咁所以由一二号两个背对背，连埋晒啲士兵，就大家一齐打嗰只铁甲万能盒 Infinity 啦。咁佢又俾阿地獄博士骑劫咗咁样，咁解啫，其实冇乜巧。不过最后玩到又铁甲万能盒本身就唔知点样，又光子传送一只大只嘅，不过就仍然系咁嘅样嘅。咁呢个我觉得就少少失色啲咯。我宁愿佢哋三个精神上创造一只更，又起码外形上有分别嘅铁甲万能盒，就好。咁純粹一啲光咁倍大咗，咁但係有實體嘅，咁然後佢又走去打嗰個鐵甲萬能盒 Infinity， 咁呢樣又我又覺得可以整多隻，咪賣多隻玩具啦，係咪，即係我個心態啊。咁而當中你問我，譬如大鐵牛啊，啲出翻場啊，愛美神啊，咁啊好多嗰啲招式名都用翻以前嘅譯名，咁我覺得又係感動嘅，即係老鬼啊，覺得正嘅。最屘整體嚟計，我覺得呢套戲都算係經典作品 reboot 重製嚟計，能夠將新舊元素炒得幾好嘅一套作品。咁娛樂性亦都高，咁而又我又覺得可以叫追憶翻以前睇翻大型機械人戰鬥場面嗰種熱血。同埋嗰種大型機械人嗰種其實叫簡單啦，劇情上嚇、啊、簡簡單單，仲正邪大戰咁，但係就各有少少唔同嘅本機啦，最後就梗係大團圓結局，即係依類好傳統嘅大型機械人動畫咧，個風格就真係 keep 曬喺度，咁我啊覺得呢套咧都。真係好睇過《抗戰太平洋二》嘅嚇，即係當然就製作上又冇人哋咁高 budget 啦，畫面上亦都冇人哋咁震撼啊。咁但係有時就唔係話純睇特技嘅，佢就算係 3D CG 加呢個 2D 動畫啫，咁佢個戰鬥場面個調度設計得好好，尤其是 我覺得最正都唔係 ending， 魔神鐵甲萬能俠 Infinity 嗰度，因為嗰度啊純粹兩個啊鬥出拳咁啊鬥出激光咁樣嘅啫。咁反而之前最正個調度最靈活就係點樣打去個地獄博士下嗰兩個，一個就個頭可以。可以揸住，即係頭同人個身體可以分離嗰、那個，另外再加嗰、那個即係好似雙面人咁樣啦 ，two face 咁樣陰陽怪個機械獸咧，又係可以左右分體嘅，咁再加個可以揸住個頭揸把劍吉嘅，咁點樣講佢點樣兩個？周旋住落一二打一嘅情況下，鐵甲萬能俠又點樣可以善用翻？佢哋嘅招式，即係叫借力打力咁樣而贏到佢，咁呢下我覺得幾精彩。咁啊，嗰場係我覺得仲精彩過 ending 戰爭嘅，就係咁啦。好，咁啊，講完鐵甲萬能俠咧，我反而就仲想再講下另一套卡片啊。咁就其實香港而呢個禮拜先上嘅啫。咁但係我哋 Sci-Fi 又係晨早講咗，因為咧佢好早已經喺 Netflix 呢個平台度發布啦，應該1月17號已經上咗啦嚇。咁就係怪獸畫星啊，哥斯拉怪獸畫星啊。咁呢套我就我啊同個導演入場睇，咁因為我有免費飛，咁而個導演就因為睇咗 Netflix 版㗎啦，咁佢純粹因為我免費飛啊，同埋我一齊入啦，時間又夾到，咁佢又覺得咧，真係呢套戲咧，其實喺 Netflix 首播某程度上嘥咗，咁因為咧喺屋企睇就真係，就算你屋企幾靚音響，咁其實佢最後嗰場半個鐘大戰哥斯拉嗰場戰爭，其實嗰啲炮擊啊，嗰啲空戰飛過嗰啲引擎聲啊，跟住導彈啊，哇，跟住發炮啊，落陷阱炸佢，落冧啲山石埋住哥斯拉，跟住再一齊炮轟，跟住然後再咩有 EMI 武器插佢個背脊，咁嗰啲音效其實好震撼，我喺電影睇震曬嘅，咁就真係贏咗拉屎最後嗰半個鐘嘅大戰哥斯拉啦。咁喺呢啲我諗喺網上睇，或者你用自己手機，甚至乎你用就算你瞄滑咗去電視機睇，都未必有咁樣嘅震撼力咯。咁你問我套戲呢，可能之前就講得太好睇，我就有啲失望，因為我覺得都唔係好通個劇本，係啊真係。咁啊唔好理佢咩啦，我覺得喺個劇情上嘅需要咧，最大鑊就你唔使講到離開咗地球兩萬年啦，即係呢個兩萬年係令到大家冇咗投入感。咁你唔需要吹到，亦都唔使認真啫。即係總之你離開地球咪翻好，你話爭廿年咪好咯，廿年三年，咁起碼我有啲上一代嘅追憶嘛，同埋有機會嚟到地球，究竟我哋走之前嘅上一輩，或者佢已經死曬啦，但佢有冇下代咧？可能有機會要遇翻啊，走之前嗰個 k i t 啦啦上位個仔啊咁之類。咁你總之有好多懸念，或者好多枝節，你可以叫做你只要相隔冇咁耐，你話廿年、三十年，你要四十年都得㗎，或者相隔一耐一百年都好。咁起碼都仲有後代。咁你吹到話啊，出咗去翻嚟，經過乜鬼？咁佢翻嚟兒戲喎，撳粒掣咁樣，跟住就已經到地球啦。咁你其實好似都冇乜付出咁樣，咁既然你撳粒掣就已經咩亞空間飛行，咁你唔晨早亞空間飛行飛去目的地，咁你使乜搞咁耐啫？即係我又唔係好通，咁又講到好似又唔係話咩啲能源嗰啲又永遠又夠用嘅，咁咁知就造就佢，咁知道翻嚟啦，係，咁一翻嚟就已經地球，咁但係已經吹到話地球兩萬年後，咁你變咗好斷裂啦，成件事咪就係變咗你話兩萬年後地球，咁咪當係重新一個異世界咯，佢係咪地球已經唔再執著啦？你話嗰個唔係地球係月亮都得㗎，你話係一個另一個空間都得㗎，咁我冇咗歸屬感啊嘛，咁呢個係第一敗筆咯，咁第二敗筆咧，之前其實造就個男主角啊，咩老人家啊，犧唔犧牲啊，即係咩標榜佢又會為咗救啲老人家，嗰度其實幾做啊？你問我，就算個男主角點樣，其實都唔會話不至於為一班素未謀面嘅長者，又會去咩侵犯法紀咁，跟住後屘又唔知點樣，又話咩裝炸彈又綁架咁樣，咁嗰啲係幾做作地想襯托啊男主角個性格。咁而呢個性格咧，佢咁熱血嘅性格咧，同佢最後指揮若定嗰種冷靜，為求對哥斯拉報仇不擇手段嗰種，就算犧牲自己、犧牲埋同伴在所不惜，咁而嗰種對哥斯拉報仇嘅執著。 着，其實兩個性格有啲撞嘅。即係你既然咁執着，咁應該描述佢嘅性格係有少少暗黑暗面。佢為求要可以同哥斯拉報仇，不擇手段。咁但係佢嗰邊又會對一班無辜嘅長者，又會大愛包容，咁樣又話啊唔可以咁樣劈佢落去。咁某程度上有啲矛盾嘅呢個性格設定。咁我所以我覺得佢個主角個性格。我啊唔投入嘅，亦都覺得好做作，好矯情應該話嚇。咁而之前文戲嘅鋪排太多咯，又偵察啊，又搞成。因為你既然都兩萬年後地球斷裂啦，我嘅立場你咪降落打咯，又搞又咩偵察，跟住終於發現哥斯拉咁，跟住揭跨咁啊部署咁樣。咁反而最後打嗰場係精彩嘅，即係有唔同嘅戰術啦、啊，就真係一個又繞敵啊、空軍啊、陸軍啊，跟住陣地戰啊，有佢落陷阱啊，炸咗佢再揾炮擊，跟住之前又要揾弱點啊，跟住就破壞。佢之旗啊，減低佢個防護罩再打咁樣咯。咁但係成個個立腳點，最後又係男主角衝埋去咩吉佢一嘢，即係嗰啲又我覺得又係到好舊派嘅情節咯、啊、即係永遠主角。咁你如果佢既然佢做得參謀，咁我啊點解參謀又要喺前線，又要喺個位，又要可以負責吉嗰支嘢？咁呢啲嘢都係一貫，即係成個軍隊好似捨得佢。永遠即係刻意將主角喺件戰事入面就關鍵化咯。咁呢啲對於好似呢套叫做好似個感覺係求真，好似以即係雖然係未來啦，但係又想係以一個好寫實嘅手法喺咁樣嘅建構嘅世界同埋嘅價值嘅未來世界設定底下，係寫實嗰種點樣翻去地球要贏翻哥斯拉攞翻個地球。咁呢個風格係求真㗎嘛？喺求真嘅風格你又～加啲咁英雄化嘅情節入去，我覺得幾壯。咁入去都係一啲敗筆嚇。咁、啊、你話整體到打嗰下就飛機飛來飛去，跟住有咩有敵個哥斯拉行，咁其實個條橋你問我都唔通。咁你哥斯拉對佢嚟嘅，你射嗰啲嘢佢都冇當勾痕嘅啫，佢點會引到佢行咧？咁又咁你炸咗條路平曬，咁又引到佢行，咁呢啲又係。即係好鬼做咯，咁所以你問我係精彩嘅最後嗰場大戰，咁但係整體個劇情其實就都係屬於淺白得嚟，又佢又想煞有介事嘅認真，又煞有介事地想做人性刻畫，但係全部都做唔到，咁我覺得係有啲失望。咁我都同意呢套如果擺喺當係大電影咁播咧，即係分咗嗨嘢，咁係啦。咁我寧願你一係成套戲變做腦殘算啦，咁你唔好扮有情節，扮有人性刻畫咁咯嚇。咁你老老殘殘，大家一開波就已經埋牙就講佢點樣啊？事隔可能五十年，你可以講佢話佢事隔五十年喺外邊宇宙，可能揾到外星人幫手又好啦，揾到啲外星礦物又好啦，做咗新武器又好啦。總之個時間點一嚟就已經。剩翻幾多人類，剩翻幾多手指男，而又個目標要翻地球去重奪地球，咁成件事緊張好多，張力亦都澎湃咗。而家就借玩得嗰一手，咁而嗰一手咧，上面嗰啲決策層又好似腦殘白痴，又有隻外星人好似就又喺度好似利用緊男主角咁，又加咗呢啲好似陰謀論啊咁樣嗰啲，咁成件事又借聚焦得嗰幾百人，就又會揾個僆仔做曬個主帥，咁啊叫人類最後希望集中曬喺個呢個曾經坐過監嘅僆仔一身咁樣，咁呢啲好唔通，亦都係屬於好淺白嘅舊式嘅英雄。嘅橋段咯，咁我啊麻麻地中意啦，就咁啦。好，下次翻嚟會再講下打死不離哥斯拉。好，跟住落嚟會講下咧，就係、是、呢、這個哇，國內就成績好好、啊、喎，應該國內過10億㗎，得唔得啦？打死不離歌星夢，國內叫神秘巨星，得唔得？咁而香港咧就叫打死不離歌星夢，咁知唔知點解咧？就因為咧，又係印度劉華，即係如果花名啊，即係係我睇睇個譯名先，阿米爾罕啊，得唔得嚇？咁就再加即係佢嘅阿米爾罕做監製兼做埋呢個演出，得唔得？咁就但係導演就揾咗另一個阿德 蓋香燈啊，咁啊唔識啊呢個。咁而咧，另外就拍翻咧就打死不離三父女，咁啊兩姊妹兩個都入咗去國家隊噶嘛，咁但係做個靚妹噶嘛，就調翻轉最細嗰個靚妹就做今次神秘巨星，即係打死不離歌星夢入邊嘅女主角，亦都係講佢蒙面喺 YouTube 度唱歌一炮而紅嗰位女仔嚇。咁而實際年齡幾多歲咧，我覺得就都真係好細喎，坦白講。咁而之前出名就係拍已經拍過叫小羅莉的。小羅莉的，就睇先，我睇下香港譯名先。香港冇譯名喎，都係小羅莉的猴神大叔喎，曾經嚇，咁啊都係想當年就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佢阿媽啊，即係喺隱藏巨星入面就係、是、叫梅克維嘉。梅克維嘉之外呢，咁仲有就係嗰個靚妹啦，咁、那個靚妹就犀利啦，咁就2000出世嘅，即係而家得17歲嘅啫，得唔得？咁就係拍呢個打死不離三父女一炮而紅，咁就然後就搵呢套再拍佢呢個叫做打死不離歌星夢啦，咁就兩套就已經專定咗佢，即係好戲啦，亦都係好有觀眾緣嘅一個女星嚟嘅，我都覺得好。咁至於阿米爾康呢，留意我文我都讚過好多次啦，由佢最初作死不離三兄弟到 PK 呢、套好多人遺忘咗，但其實呢正呀、咁而又再到呢個叫做打死不離三父女，咁然後再到呢套就叫做打死不離歌星夢，咁叫做一個 series 啦。咁但其實正式呢四套戲你問我完全無關嘅故事上，咁但你可以話係都係阿米爾康監製嘅作品。咁因為阿米爾康點樣叫印度劉華咧？其中一個 point， 佢喺印度已經好出名啦，好紅啦。咁而佢自己亦都係少有，因為以往印度嘅明星紅咗都會即係叫喪拍戲嘅。OK 咁得。咁但問題佢就係少有地會揀戲嘅，即係盡量係揀優質劇本。亦都後期佢係自己創立埋呢個電影公司，就自己開戲嘅。咁就同埋拍啲戲咧，就佢又唔係走話藝術片、文藝片，佢都係拍啲叫主流商業片咯。咁但係問題佢係走係要有信息啊，有啲嘢想講啊，亦都會有啲係批判翻印度社會現況，同埋帶出咗即係外國個視野，將外國嘅道德標準啊，或者外國嘅事物咧帶翻去印度，咁有呢個咁樣嘅目標嘅得唔得？咁而亦都佢都算係明星嚟嘅，不畏強權咧，就夠膽鬧印度政府，鬧串印度嘅宗教官，串印度嘅社會現狀、貧富懸殊，串印度嘅男性主導，即係男女失衡，咁啊亦都叫好。帶出呢個女權平權意識，咁亦都係佢曾經咧，以佢咁紅啦，佢曾經就唔收錢喺印度嘅電視台度主持一個好似類似我哋香港今日睇真啲或者叫城市追擊嗰類啊，咁啊東張西望嗰類咁樣嘅叫做揭發式，亦都有啲同時事。或者叫社會現狀有關嘅揭露式嘅電視節目咯，咁所以咧冚嗰時曾經試過又講啲咩啊墮胎啊拐帶兒童啊嗰啲問題，咁啊總之話最勁嗰時收視咧一集成億人睇嘅印度人啊，咁咧就所以冚稱之後係即係上到時代雜誌啊，就被稱譽為印度良心啊，咁啊就係阿米爾汗，咁而佢嘅作品咁通常喺嚟到香港就會加呢個咩咩咩乜乜不離咁啊，打死不離又作死不離咁樣，就加呢啲字眼。咁但係 so far 喺故事上又唔銜接嘅，得唔得？咁你問我咧，呢套就協住喺國內就好收得。咁我都諗住話點咧？咁啊，懷住就睇呢、這個真係睇好似打死不離三父女咁高期望值入場。咁我睇完就相當失望啦，你問我嚇。咁我都知嘅，呢套就好多而家都做緊優先場。咁亦都咧。好多都講到套戲啊，咩以夢想包裝啊，又話以歌星啊，講好多印度問題啊。咁但係第一件事咧，套戲我覺得完全唔係勵志 夢想片嚟嘅。咁因為咧咩叫勵志片咧？就因為嗰個女仔佢起碼去完成佢嘅夢想係有過程噶嘛。咁但係喺呢套戲入邊咧，一個最大嘅嚴重嘅錯誤啊，就係佢一個以一個咁窮嘅女仔啊，窮到即係講佢要電腦都要係人哋要贏比賽攞到啊，上網卡啊，都要靠比賽。咁但係比賽唔得咧，佢阿媽又要靠賣咗佢個嫁妝嗰條金鏈先攞到個電腦，即係一個好貧窮嘅鄉村少女，但又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喺電影都冇交代佢點解有咁有音樂嘅造詣啊、造詣啊，咁又識彈吉他、識作曲、又唱歌，把聲又靚，咁而成個過程佢一唱一首歌啫，嗰首歌已經爆紅。然後就話幾個鏡頭就話三個月就已經作咗廿幾首歌，咁佢成個叫做實踐自己夢想過嘅實踐夢想嘅成呢個階段咧，喺觀眾嘅角度係冇過程，佢亦都係冇付出。咁呢個如果你當係一個勵志片睇咧，咁正如你好似你幻想話打死不離三婦女，佢一開波已經去奧運打了。佢唔修練、唔經歷、冇初賽、冇中間對阿爸嗰種價值觀嘅博弈，跟住入到去教練嘅排擠，你有呢啲過程，你先造就到後面嘅熱血，同埋會感動到佢嗰種辛苦咯。咁而反而呢個女仔咧，佢所謂嘅辛苦，只不過都係因為即係自己家庭嘅問題啫，即係佢嘅辛苦唔係來自佢達唔達成到佢嘅音樂夢，或者應該咁講，唔係來自佢本身對音樂嘅追求，或者對音樂嘅付出，而係只不過係叫做佢擠咗落去呢個家庭，呢、這個家庭係個阿爸係你當係衰人啦，父權啦，又會打佢阿媽啦，咁亦都係一個好重男輕女嘅家庭，咁而阿爸又好專橫、好霸道，亦都係帶出就印度嘅女仔又係冇得選擇自己生活嚇，咁、而只能夠，亦都唔可以選擇愛邊個。咁老豆話要去邊度做嘢，就帶埋佢去。話要嫁俾某一個人，咁樣佢就要嫁。咁即係會係帶出呢啲叫做你問我都陳腔濫調嘅問題啦。咁其實我第一就普世價值呢啲就已經講都唔講啦。咁二來就你印度係咁，咁可能印度有共鳴咯。但係你香港睇就其實就即係你而家抄翻，即係你正如你話咧，抄翻仲有人有黑奴，夾硬話解放黑奴，咁我。Who's cares？ 係人都知道黑奴要解放㗎啦，咁你呢啲即係叫做夠到唔夠嘅 point 嚟嘅，咁我覺得就完全唔觸動，就對比起打死不離三婦女就差好遠嘅個觸動位、感動位都係，咁而因為呢套嘢主要其實佢就係以夢想做包裝嘅啫，佢唔表達佢追求夢想嘅過程，佢中間嘅驚險位只不過就純粹逃走，即係叫逃學出去，就搭飛機去咩肯亞，係咪肯亞？唔記得啦，咁跟住然後就錄音嘅啫，咁錄音完要講佢即日來回出就扮擒翻入學校就扮喺學校搭翻校車翻屋企咁樣，即係你預佢唯一叫驚險，其余都系嗰啲好聚焦就啊老豆见佢成绩考得差，整烂佢个吉他，跟住逼佢打烂个电脑。咁即系呢啲系都于你可以话系好生活化咯。咁但系成个冲突位其实唔显著。咁亦都你问我喺传统嘅印度社会，我又真系唔觉得佢老豆系特别衰嘅。即系呢个案例系都几普遍。咁你话佢系咪衰到哇？可能搞埋个女啊？又或者點樣呢，又唔係喎，係咪打到佢阿媽直頭傷殘呢？咁又唔係，咁、那個程度其實都唔盡嘅。咁你但係唔盡嘅情況底下，由個女主動去揾律師，又幫阿媽整埋呢個離婚證書，最大鑊係個結局啦。咁佢個結局無端端阿媽站起來，你諗下點會攞曬行李搬屋飛到去機場？喺個肯亞轉機，好似去科威特轉機去科威特，轉機嘅途中無端端排緊隊，會無端端就炒大鑊。咁、那個位就話個咩多咗件行李，個吉他唔俾佢帶上機，老豆叫佢抌，咁、那個女都抌啦。但阿媽見到個女好失望，咁最後站起來又話：呢、這個吉他唔係代表係吉他，係代表咗個女嘅前途同埋個夢想咁樣。咁即係喺個咁樣嘅場口入邊，又講佢要整個爆發點喺嗰度爆，最後就話簽埋名，我哋而家就可以即係叫解放個阿媽，幫個女解放咗，咁啊自己我哋獨當一面咁樣，即係幾做同埋叫好矯情咯。咁其實你問我個結局就直頭垃圾，因為個結局我評呢套戲就中下啫。 本身就算個結局冇咁做咧，整體個鋪排佢唔聚焦個音樂路上嘅艱辛，咁已經係敗筆㗎啦，我覺得。咁三來喺入面嘅艾米爾康咧，就堪稱錯到無極限嘅。咁咩叫錯到無極限？就係真係會扮哇啲表情好誇張啊 ，well 耶，你把聲好靚啊，咁樣嗰啲，即係個樣咧又哇咁樣斜曬眼錯曬，又講佢似係一個咩失婚啦、啊，啱啱失婚嘅阿叔老婆啊拋棄佢，咁而佢又平時又會啊，即係見到啲靚女啦，我所謂靚女，但我唔覺得入邊嗰啲其他啲人靚啊，咁又會撩啊，會眼花花，啲女又會投懷信抱啊，佢又會接受啊嗰類，即係叫做少少好踩界。嘅一個，佢又當叫經理人或者叫做音樂製作人啦嚇，咁、啊、但係就太挫啦個樣，咁啊變咗咁挫啲話咧，令到我對於佢嗰個演個角色其實好抽離嘅，即係似係一個好似好卡通、好超現實、好二次元嘅角色設定咁樣，咁變咗就變咗同你話好似打死不離三父女咁樣走個觸動啊寫實路線，咁呢套就完全唔係。咁亦都係因為咁呢，本身個劇本薄弱，咁所以加咗一條就好 puppy love 嘅感情，亦都係喺呢度個有，因為有 puppy love 感情先突出到最後老豆叫佢去咩科威特又要去嫁俾某個人嗰種，即係嗰個矛盾啦。咁但係嗰段嘅 puppy love 嘅感情我覺得又拍得幾好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女主角啊嗰個即係嗰個細路女呢真係演技好。咁而拍一個呢就真係係一個長期笑住做兵嘅僆仔，咁嗰個小朋友又係，即係佢又唔算好演技嘅，因為佢全程都係笑嘅啫。咁但係就確實又做到個有個火花啦，應該話嚇。咁而佢做嗰只叫笑騎騎嘅兵咧，又係做得好出色，得唔得？咁可能佢演翻自己啊嚇。咁啊總之出嚟個效果嗰段情又反而係有少少細膩，有啲觸動。咁當中就喺成套戲入邊個女主角都係。完全係為咗夢想，其實喺佢眼中咧，佢甚至乎為咗夢想，佢會鬧阿媽嘅，亦都會覺得阿媽好不濟，點解要屈服喺阿爸嘅情況底下？咁但係某程度上，你可以話個女係有視野、有主見咯。咁但係喺我嘅立場咧，我覺得個女其實就冇乜體諒阿媽，反而係個女自私嚇，佢覺得呢個世界應該要為罪轉咯，咁所以最後佢都有交代，個女係諗住妥協，就唔尋音樂夢，咁然後先激發阿媽調翻轉幫佢啫。咁但係個轉折位好突嘅，咁我覺得就屬於好粗糙啦，為拍而拍噶。咁但係個女咧，因為佢眼中借得夢想咧，所以由到尾個男仔咧已經擺到明，亦都係喺個電影嘅初頭咧，突然之間已經有句表白噶啦。咁嗰句表白我覺得啦，突得嚟又幾搞嘢，即係幾令觀眾有深刻印象。咁但係表白完咧，個女咧即刻就話：你唔好傻啊，妹啊，點啊咁啊！即係咁，但係蘇花個女係由頭到尾冇拒絕過佢噶，但係純粹見到佢又會鬧佢，又會有啲位佢唔開心。嗰、那個男仔會特登走去氹佢，但係氹佢嗰下又會叫佢死開啦、走開啦咁樣。咁總之喺個女仔眼中借得音樂、借得夢想，同埋借得點樣處理佢家庭嗰啲啊，即係複雜關係。咁而個男仔就係知道佢嘅守衞心入邊嘅守衞其實係音樂。唔係愛情，咁所以佢就做兵係咁幫佢咯。咁但係到最後其中一個位咧就話啊，最後我真係要，因為佢部電腦啊壞咗，咁我幫你用個 YouTube account 覆翻啲 YouTube 上面嘅支持者啦。咁啊叫佢問佢個 YouTube account， 咁佢最後喺度好尷尬咁笑，咁最後就互相對望，咁已經有啲即係愛情嘅感覺㗎啦。咁因為咧寫跟住攞隻手寫咗個密碼。咁然後咧，個男仔睇翻隻手咁先知，原來佢嘅 YouTube channel 個密碼咧，其實就係男主，即係呢個僆仔嗰個名咯。咁好似叫做我唔知道中文譯做唔記得。咁啊，中呢個名咁變咗就知道男仔知道啊，原來其實啊喺女仔嘅心目中，除咗音樂咧，第二就係佢啦。咁所以變咗係有機嘅咁樣。咁而之後佢哋兩個都叫做承認咗關係，雖然就冇拖手，亦都唔會話有嘴咁嗰啲。咁但問題就已經叫做雙方確立咗大家係自己嘅最愛嘅人嘅關係。咁我覺得已經完成咗一個 puppy love 要做嘅嘢。咁嗰段係我覺得幾乾淨利落，亦都算幾好睇。咁啊，但係你又話死啦！ 一套叫做標榜講音樂夢想嘅戲，但係最後回憶只係嗰段愛情線，咁其實係幾失準啦。咁三來佢講嘅嗰種印度問題，其實真係好老生常談，而且亦唔覺得佢刻畫得特別好。咁反而做佢爸爸嚴父嗰個角色嗰個印度演員又做得幾好，不過可能又係做翻自己啦嚇。咁係有嗰種逼力喺度嚇。蘇花佢從來冇話。冇話奸到出汁嘅，咁但係嗰種一不滿，話個女驚啊、喊啊，跟住求佢唔好整爛佢吉他，跟住佢係要整爛，係因為你背叛我，因為你唔受我指揮，唔聽我話，咁樣嗰類嗰種係有啲心寒，係演得幾好嘅嚇。咁啊，成套戲演得最唔掂，我即覺得係阿米爾康嚟啫，係啦，即係呢啲咁挫啊、咁搞笑嘅角色，我覺得等於香港你揾詹瑞文做咯嚇、啊，即係都係嗰派咯。咁其實。睇你睇咩戏咯？你当系搞笑片睇，可能你或者贺岁片睇，你觉得 O K。你一套咁认真，或者讲梦想系好 sell 亲情、sell 真挚，或者叫 sell 梦想包装励志片入边，咁就我觉得好做作啦，得唔得？好，咁至於阿媽個角色就最後站起來就叫確立咗你當印度女性新地位啦，咁嗰啲都係啲陳腔濫調嘅嘢啦，唉，我覺得呢啲即係你呢啲咁樣嘅 tag 就而家嚟計都 out 啦，你拍咗幾十年都要拍呢啲嘢。咁至於大家印度擔心嘅，至於你 Bollywood 咧，往往啲戲入面都會有歌舞，咁佢起碼都比作死不離三兄弟進化，咁因為咧佢入面有歌。但係就以 MV 拍法嘅啫，即係一路唱住首歌，或者一路播住就係個女仔錄落 YouTube 嘅有幾首名曲啦。咁但係都幾好聽嘅個旋律。咁而襯翻啲畫面就其實就嗰啲畫面都係交代緊啲劇情，係快速，譬如交代緊佢啊喺度作曲啊、修練啲歌啊、擺上 YouTube 啊、短眼三個月慢慢啲點擊加啊，咁會有啲咁樣嘅過場過嚟。咁就好過作死不離三父女就真係會突然之間條街度，哇好多人喺個廠景啊，喺個户外嘅環境跳舞，一路唱歌就全部百幾二百人喺度跳舞，咁呢啲就屬於叫做歌舞式嘅處理方法，咁啊，即係印度片不嬲都好多嘅，咁而家都好咗啦。咁其實對翻即係比之前打死不離三父女都冇呢啲嘅，咁啊變咗今次都冇，大家可以放心。咁但係咧實情就事實都成兩個鐘頭零三個字應該係嘛？係啦，咁啊變咗都你問我中間其實係有啲鬆，亦都因為都幾。大路啊，佢個劇情咁又冇乜好特別嘅驚喜位，咁我又覺得就即係同打死不離三父女爭下好遠啦。無論個情節上鋪排緊張程度、父女情嘅塑造，同埋個女仔本身嗰個矛盾位嚇、啊，即係佢為即係又有個教練啦，魔鬼教練同老豆之間個抉擇啦，女仔本身究竟做唔做出角手嗰種曾經嘅迷失啦，等等，咁所有呢啲位都打死不離三父女好好多。咁呢套其實係屬於我覺得。更加趨向嘅小朋友啲嘅所謂勵志電影咯，咁但係佢最大鑊，佢糖衣包裝咗個嘢就係話，哦，你有才能就有才能咯，有天賦，第一就唔使努力，第二有天賦，你一擺上 YouTube 就紅咯，咁你呢啲其實係好呃人咯，坦白講，你幾勁幾勁，咁你擠 YouTube 你又冇人宣傳，冇人成，都冇人知啦，咁你即係唔係咁做一個夢，做一個。即係成功就只要你有實力就成功，咁呢啲其實係呃啲小朋友聽嘅童話式嘅勵志故事咯。咁實情你背後你要成功要付出幾多天時地利人和，你要有人脈，你要背後要除咗努力係基本咯。咁你呢個咁糖衣咧，當你大個你真係想成功咧，你就會焦頭爛額啦。咁呢樣嘢，我覺得就喺呢套電影入面就完全又係美化咗嘅。咁就都幾失準啦。你問我呢套，我會直頭評唔合格嘅，得唔得？以阿米爾汗嘅即係影片嘅質素嚟計，三套嚟計，佢仲衰過《作死不離三兄弟》，因為我覺得《作死不離三兄弟》當年我睇完我都唔覺得特別正。啊、不過後世吹到好大，咁同埋其實大家少睇印度片嘅咁、啊、印度片其實出都差唔多，咁而又打作死不離三兄弟，即係嗰啲所謂又串咩教制度嗰啲咧，其實就又唔係好新嘅啫。不過嗰陣時嚟計，可能、大家少啦，咁或者叫發行做得好啊，宣傳得好咁樣，即係我覺得都唔差，但係就中間合格多啲咯。反而 PK， 我覺得佢夠膽以一個印度人，佢夠膽用一套外星人，其實係反叫緊印度人反思宗教嘅特質。 亦都係將外星人撚落愛上地球嘅一段愛情故事，反思翻何為愛。印度人嗰種愛情觀同埋佢嘅宗教觀，咁反思宗教嘅存在價值，咁或者人嘅真善美啊，人依賴宗教嘅目的為乜呢？宗教係愛嚟做乜呢？即係好多問題帶出嚟，以一個好胡鬧嘅外星人嘅身份落到去印度嘅一件事，咁我覺得幾高嘅劇本反而。咁當然咁多套最好睇，梗係打死不離三婦女啦嚇。無論係喺運動片、親情片、勵志片嚟嘅，都係創咗佢個做到好傳統嘅，亦都好觸動、好熱血嘅拍法。咁可以係當係好標誌性嘅作品嚟嘅咁樣。